只是短短一分钟时间，学校门口看起来很严密的攻势就被冲破了，人流如潮水般席卷着整个防御阵地，这些看起来固若金汤的防御阵地被转瞬间撕得粉碎。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居民无惧围墙上的电网向上攀爬，有一面墙塌了。任小苏看着这一幕有些心惊肉跳，这些人都疯了吗？只是就在此时，他脚下的井盖忽然动了一下，任小素低头看去，他这才发现自己正巧踩在一个井盖上面。那井盖之内好像有人在向上推井盖似的，结果推了半天也没推动，紧接着里面传来罗兰气急败坏的声音： 我子，你是那群王八犊子竟然把井盖给封住了。哎，走，我换个位置试试。 任小素面色古怪起来，他往前走了十多米，又站在了另一个井盖上面，结果井盖里面很快又传来罗兰的声音： 我操，这个也封住了。 可是还没等任小苏乐出来，忽然听到地下罗胖子喊道： 他妈的，把这个井盖给我炸开。 这下子任小苏赶紧主动说道： 上来吧，不用炸。 任小苏退开之后，井盖很快被掀开了一条缝，罗兰就透过那条缝，他那双小眼睛正好与任小苏对视上了。 原来是你小子。 罗兰没好气地从下面钻了出来，那肥胖的身子差点卡在井口，还是下面有人推了一把，他才顺利地爬出来。任小苏好奇道： 你们是属老鼠的吗？怎么老在下面钻来钻去？ 你懂什么呀？ 罗兰不屑道： 我们这是高瞻远瞩，当初他们建这个壁垒的时候，我们的人就混在设计师队伍里了，现在理事都没我们熟悉这座壁垒，你不觉得在下边来去自如却没人发现的感觉很牛逼吗？ 牛逼是牛逼， 任小苏点头， 就是稍微有点臭。 只见庆氏的作战人员从井下陆陆续续爬上来了上百号人，每个人都全副武装，还有人则干脆背了一根 RPG。 任小苏都惊呆了： 你们也准备攻击这校园？ 那肯定的呀，理事这么宝贝的东西，我们肯定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嘛。 罗兰骂骂咧咧地说道： 话说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一个个抢得这么起劲？ 任小素好奇道： 哎，大概方向还是知道的。 罗兰说道： 可能是纳米机器人吧。 任小素黑着脸： 你语气能肯定一点吗？ 罗兰也不乐意了： 理事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大家现在都是靠猜的呀，只是在纳米机器人领域，理事是所有财团中的最前沿，我们都还停留在实验阶段的时候，他们的纳米机器人都已经可以投入医疗行业了。 罗胖继续说道： 早些年他们制造的由脱氧核糖核酸分子构成的纳米机器人已经可以定点清除血栓之类的东西，以前一些其他财团的大人物老了以后还会来理事这边治病来着，他们还有可以根治 C 型肝炎病毒的纳米酶，这都是理事的主要研究领域。 任小苏纳闷了：这连肝炎病毒都出来了？ 咋的？你们庆氏想要进军医疗行业了？ 不是。 罗兰摇摇头： 我们只是猜测嘛，以前理事想要给纳米机器人覆盖复杂的编程太困难，所以纳米机器人只能执行极其简单的基本操作，我们就没过多关注过，那他们现在很可能完成了技术上的突破。 原本任小苏还以为是跟超凡者有关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研究成果呢，结果竟然是什么纳米机器人，这一听他就打算走人了。这种研究成果对大财团或许有用，但对他任小苏来说真是半毛钱都不值。任小苏这种学渣甚至都不知道这纳米机器人是什么样的，这他妈听都没听说过。其实任小素对科学也有自己的理解，没听说过的全都按封建迷信来处理。而且到现在为止，罗兰这些人还都只是猜测，猜来猜去连个确定的答案都没有，任小素肯定不会在这种不确定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的。罗兰说道： 这样，你帮我抢到研究资料，我给你付钱。 你们这么喜欢猜，那你猜猜我会不会帮你？ 任小素乐呵呵笑道：“ 我猜你会。” 罗兰激动道：“ 你再猜。” 你看，实验体的消息都是我告诉你的呀。 谢谢。 任小素认真说道：“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罗兰无奈的摆摆手：“ 不帮算了。顺带再告诉你一事儿啊，那些实验体里可能出现非常高等的存在，他们竟然在拿自己做实验，你说这事儿想想都觉得可怕。” 任小素愣了一下：“ 实验体不做实验做什么？” 这下子轮到罗兰愣住了。 好像有点道理哈。 任小素没有理会罗兰，而是打算直接回了他们租好的院子。此时颜柳园和王富贵他们早就等在那里了。离开时，任小素还回头看了一眼，那发现杨小锦还在那栋大楼之上，似乎在开枪为谁做着掩护。这时他赫然发现远处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了，竟然是109壁垒的管理者陆远。只见陆远一路行来，一切试图阻挡他的目标身上纷纷爆出一连连血雾。原来这陆远竟是暴徒的人吗？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这一刻忽然觉得自己心中许多谜题都迎刃而解，难怪杨小锦等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壁垒居民身份，难怪杨小锦可以轻而易举地办理入校学籍，难怪老王被抓去智取司，陆远立刻打电话过去让智取司放人，难怪杨小锦要坑罗兰，那是因为罗兰扇了陆远一巴掌，杨小锦在替同伴出气。陆远看到任小素的时候微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此时的陆远显得开朗了许多，似乎撕下自己隐藏的身份之后他很开心。只是任小素唯独有点想不明白的是，他的学籍应该也是陆远办理的吧，而杨小锦入学比任小素早两天，所以杨小锦分明就知道他会去上学，也知道他去的哪个学校。之前任小素一直有些疑惑，杨小锦在学校里也没什么目标，为什么要去上学呢？原来是灯下黑了，杨小锦的目标赫然就是自己啊。是为了近距离观察，还是因为其他的事情？任小素忽然觉得这群人怕不是想拉自己加入暴徒吧。不过任小素现在顾不得想这些了，他当即转身离开。老王租下来的院子距离大学校园并不算远，所以颜六元他们也听到了枪声，当任小素推门而入的时候，正焦急等待的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只见院子里此时站满了人，有学生，有江湖，旁边还堆满了自行车。小玉姐问道：“ 小素，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任小素说道。 “大家骑上车子，我们现在就离开壁垒。”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不管这壁垒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任小素的重中之重绝对不是去夺取什么东西，而是要先带着大家离开。这么多条人命摆在这儿，任小素不能任性。一群人跟着任小素快速地出了门，所有人都背着一个双肩包，里面放着自己携带的物资。等到大家都骑上车子之后，颜六元忽然犹豫了一下问道：“ 哥，你咋扛着自行车呢？” 任小素没好气地说道：“ 我这是怕自行车坏了。别说废话，赶紧往城门方向走。” 李神坛走在壁垒西城区清冷的街道上，其他城区的人恐怕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那个叫做司丽人的小女孩忽然从她身后漂浮过来，双脚都未沾到地面。“ 我怕钟声不够响，还多敲了几次呢。” 小女孩司丽人笑道。 做得不错。 李神坛宠溺地笑道。 这下子李氏的人应该足够惊醒。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司丽人好奇。李神坛在原地站定，他看向道路两旁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回忆道：“ 我母亲嫁入李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说是给我那病秧子老爹冲喜用的。一开始他病情确实有所好转，可好景不长，结婚还没几年，病秧子老爹就一命呜呼。我母亲在李氏把我抚养长大，后来他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老师，想要改嫁。 李神坛说到这里叹息了一声， 唉，其实这都是人之常情，对吗？但李氏觉得嫁入财团的女人便一辈子都是财团的人，如果我母亲改嫁，就是李氏的耻辱。 司离人静静地听着。 后来呢？ 后来 李神坛想了想说道， 后来李氏就从我们脚下的这条街道把他押出壁来活埋了，我连他埋在哪里都不知道。 然而就在此时，李神坛身后不远处忽然打开一扇暗影之门，洛心雨在暗影之门后面问道， 那这壁垒里的其他居民有什么罪呢？ 李神坛看向暗影之门笑道， 怎么就躲在门后啊，不出来跟朋友打个招呼吗？ 洛心雨没好气道， 我知道你一个眼神就能催眠别人，少给我下套，我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 李神坛笑道， 那一天我怯弱地躲在街道一旁，就看着押送母亲的车子从街道上走过。那一天整个西城区的居民都来围观，有人调侃，有人起哄，可偏偏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说句求情的话，所以他们有罪。 后来李神坛就疯了，然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里。在精神病院里，他经过了短暂的丢失自我后，成为了传说中的恶魔耳语者，仿佛是地狱在人间的新代言人一般。难怪之前没人查到这李神坛的身份，看样子是李氏将他也当做了耻辱，于是将他们母子的痕迹给全都抹去了。不过李神坛忽然笑道， 我知道好像有什么很可怕的东西正在朝109壁垒奔袭过来，那么原本应该成为壁垒守军主力的李氏财团军队，却因为你们的到来不顾一切地龟缩在一所大学里，不认又是谁的？暴徒、庆氏、杨氏、火种。 李神坛问道， 你们谁有资格来指责我呢？ 洛心雨沉默不语， 大家都是罪人啊。 李神坛感慨道， 那现在你已经报仇了，可以收手了吧？ 洛心雨说道， 你要相信正义虽然有时候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李神坛像是听到什么很好笑的事情似的， 这句名言的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原话是迟到的正义已非正义。 洛心雨忽然问道， 你认为超凡的本质是什么？ 你们暴徒的宗旨不是说得很好吗？ 李神坛笑了笑， 当灾难降临时，精神意志才是人类面对危险的第一序列武器。不过我对精神意志的理解是脑域的开发。 洛心雨平静道， 可脑域开发在灾变前就被证伪了。 没有严谨论证过的事情都只能是谣言罢了，人类到现在都没发现大脑里到底哪个部位是对应情绪的，又怎么敢说自己对大脑完全了解？ 李神坛认真道， 不过我还不确定超凡者到底是开启了大脑中一个新的区域，还是完成了所谓开发百分比程度的提高，暂时还是用精神意志这样的称呼比较好一点。 那按照你的说法， 洛心雨说道， 超凡者的能力越强，那就意味着他距离自我毁灭越近。 理论上是这样的， 李神坛说道， 当完成百分之百脑域开发的那一刻， 人类很有可能会化身神明的意志，自己的身体也会因为没法成为这庞大意识的载体而崩解，或者开发到 70% 以上就会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李神坛忽然想起一个少年的身影，他似乎有点疑惑， 他好像有例外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有人类真的进化到了那一步，我们才能知道答案。 说完，李神坛便不再理会洛心雨，而是继续带着司离人朝那所大学走去。他要亲眼看着109壁垒里的李氏军团毁灭。洛心雨没有继续追问，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快要来不及了。即便是暴徒这样严密强大的组织，也依然无法知悉这世界上全部的秘密。今天讨论的问题，他需要一字不落的备案，让组织里的人去调整新的研究方向。可就在此时，壁垒原本安静的其余城区忽然喧哗起来，仿佛有什么极其恐怖的事情发生一般。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心中一惊，实验体提前到来了。洛心雨没有理会，而是站在学校外面关闭了李神坛身旁的暗影之门。当他再次打开暗影之门后，便纵身走了进去。只见他只跨越一步，就隔空来到了一个科技感十足的封闭实验室内。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里。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洛心雨手持枪械警戒着，以防实验室里内部安保对他造成威胁，但这实验室里的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似乎因为外面的乱象都慌乱逃走了，整个实验室都空荡荡。这时他看到一块锁在透明防弹玻璃箱内部的移动硬盘，洛心雨抬手便连续开枪将玻璃给击碎，准备带着硬盘开启暗影之门。可是下一刻，这实验室的天花板忽然亮起强光，整个实验室内部顿时间亮如白昼，而且全无光线死角。洛心雨尝试打开暗影之门离开，可是暗影之门在这无影灯面前根本没法成型。只见他开启的暗影之门只剩下暗淡的虚影，紧接着晃动两下便如泡沫般湮灭了。这实验室里竟然有专门针对他能力的防盗措施。洛心雨皱着眉头打算去打开实验室的闸门，可是他却忽然发现自己竟是连这厚达数厘米的钢板阀门的打开方式都不知道。说实话，洛心雨忽然感觉有点无力，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针对他的手段。可他此时此刻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在大楼天台上等他去接应的杨小姐。任小素扛着自行车跑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路上他们看到好几个被李神坛操控的居民从身旁狂奔而过，可那些居民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学生们看到那些人癫狂的模样有些害怕，任小素打算安慰安慰他们。 不要怕，整个西城区都是这样，他们不会攻击我们的。 学生们一想到竟然整个西城区都这样，他们就更害怕了。没两分钟，任小素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壁垒闸门下面。此时壁垒内部已经拉起了警报，仿佛有什么非常恐怖的东西袭击了壁垒，或者说那些可怕的东西其实早就到了，只是如今当混乱开始后才发动了全面攻击。那些实验体从外部突破了壁垒的排污系统，一路朝壁垒里渗透进来，然而他们却并没有急于攻击，而是选择了蛰伏。现在他们觉得时机已成。罗兰应该非常庆幸自己今天只在地下走了一小段，不然他很可能会非常惊喜地遇到大队的实验体。此时壁垒里负责看管闸门的私人部队也在钟声响起之后冲向大学，这里空无一人。颜六元皱眉道， 哥，这闸门怎么开啊？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没事，我有炸弹。 颜六元等人期待地看向任小素， 然后他们眼睁睁地看到任小素从兜里掏出了四个三的扑克牌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炸弹？这玩意儿能炸闸门吗？ 咋的？你过去对着闸门甩出四个三，然后闸门说声要不起，他就开门了呀。颜六元当时脸都黑了。 哥，你这时候稍微正经一点吧。 不要慌，问题不大。 任小素说话间便挥手让其他人后退，而他则将那四个三贴在了闸门之上，贴完之后自己也跑得远远的。这一刻，任小素在脑海中说道： 炸！ 忽然那四张贴在闸门上的扑克牌爆发出惊人的热量与光芒，反向冲击过来，闸门的碎片飞得到处都是，颜六元他们只感觉连地面都跟着颤抖了一下。任小素探头看了一眼， 成了。 只见闸门上已经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洞口，王富贵都震惊了，原来打斗地主这么危险的吗？ 大家赶紧出城，咱们往北边走。 任小素说着就打算带头往外面逃命去了，至于壁垒里发生什么事，现在真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当他回头想要再看一眼壁垒时，他竟然遥遥看到杨小锦锁在那栋大楼外面，正有十多头实验体正如蜘蛛一般向上攀爬。任小素愣了一下，洛心雨怎么没有接应杨小锦？这和想象中不一样。按照惯例，杨小锦他们应该是撤退最轻松的势力了吧，可是现在杨小锦在十层楼高的天台上，宛如黑色海洋里的一叶孤舟，随时都可能倾覆。任小素只犹豫了一刹那，他回头对王富贵等人坚决地说道： 你们先走，我要回壁垒一趟，陈无敌你保护好大家。 王富贵一听任小素这么说就慌了： 小素，这壁垒里现在可容不下活人了呀。 任小素看着他们斩钉截铁地说： 往北走，不要回头，我会追上你们。 说完，任小素便转身朝那座已经变成地狱的城市里走去。其实任小素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回来，也许是因为来自荒野的他面对野兽会倍感亲切，想要与野兽为伴，也许是因为他喜欢这座城市的夜色，想要多看看这里的风景，或许也可能是因为他忘带了钱包什么的。好吧，任小素知道这都是很烂的理由，也许他只是不想那个女孩死在这里。任小素越跑越快，衣服在风中猎猎作响，像一头狩猎时的雄狮。他望向那栋大楼顶端，而那栋大楼顶端的女孩似乎也在静静地看着他。周围是混乱的枪声，还有择人而食的实验体，这世界似乎有点荒诞起来，幽暗的天空似乎都要从中间断开了。但这都不重要，等我。王富贵等人站在壁垒门口，静静地看着任小素回到那个危险的壁垒里面。有时候王富贵会觉得任小素胆子真大，别人都避之不及的地方，任当初如果不是跟着任小素，就算他在113壁垒那次灾难里侥幸活下来，可能很快就会死在另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里面。如今的这个世界太危险了。这两天任小素和王富贵采购逃难物资的时候，多次遭到店家的质疑，搞得王富贵有些时候也觉得，如果不是地震那种自然灾害的话，壁垒是不可能有事。但最终证明，任小素才是正确的。此时颜六元怔怔地望着任小素离去的方向，小玉姐叹息道： 六元，你在担心你哥吗？ 大家都知道这兄弟二人是关系最亲近，颜六元担心任小素，这也是情理之中。然而颜六元忽然摇摇头： 我只是在想要不要过去提醒他，他还扛着自行车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只是在想，要不要过去提醒他，他还扛着自行车呢。 这一刻大家才满脸震惊地发现，确实啊，刚才任小苏回头的时候好像还扛着自行车呢。只是刚才情况太过紧急，而任小苏的决定又让他们太过震惊，以至于他们都忽略了这茬。王富贵忽然觉得，任小苏那原本刚刚在大家心里树立起来的强大形象顿时就烟消云散。只见严六元跨上自行车说道， 走吧，我哥赶回去自然有他的把握，我们往北走。 陈无敌忧愁地望着壁垒里面， 唉，师父这一世怕是要跟着女儿国国王跑路了吧，这还怎么去西天取经啊。 严六元安慰道， 没事的，我们带着女儿国国王一起去。 陈无敌纠结了半天勉为其难地说道， 行吧。 杨小锦所在的大楼距离壁垒大门可能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任小素看了一眼大楼，然后叹息着将自行车放到了路边。大爷们呀，竟然忘把自行车交给严六元他们保管了。收纳空间里面15立方米都已经塞满了物资，其实他可以把物资取出来一些把自行车给装进去，但现在已经来不及倒腾。忽然间，任小素看到前方有无数的难民正在朝着壁垒大门方向逃来，而他们身后则有几头实验体在疯狂地追赶着。那恐怖的实验体都要把这些壁垒居民给吓哭了，有些人跑着跑着鞋子都不知道丢去哪里了，还有些人甚至在大冬天里穿着单薄的睡衣，看样子是刚从屋里逃出来的。这些曾经讨论着音乐节与潮流时尚的壁垒人在这一刻终于能够明白，壁垒外面的世界原本该是什么样子。曾经任小素进入壁垒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外面的一切好像都在突飞猛进地发生着变化，可壁垒里却仍旧是一成不变。这些人躲在壁垒里享受着虚假的太平盛世，那看似保护自己的高墙却也为自己带上了进步的枷锁。任小素抬头望了一眼杨小锦所在的大楼，只见已经有实验体率先爬到大楼顶端，然而当他爬上去的一瞬间，迎接他的却是黑洞洞的硕大枪口。实验体是不怕子弹的，就算是自动步枪的子弹在50米范围内打到他们的身上，也会被他们坚韧的肌肉立刻锁闭在表层。但所谓的不怕子弹并不包括狙击枪，这杨小锦的力气之大，竟然足以将沉重的狙击枪当作近距离火炮来使用。只听一声轰鸣之后，那率先爬到顶楼的实验体竟然整个头都没有了。狙击枪的后坐力极大，若是寻常人平举狙击枪，恐怕整个人在开枪之后都要被后坐力推翻。可杨小锦仿佛没事人似的，紧接着便朝另一头实验体开了第二枪。不知道为何，任小素总感觉杨小锦瘦削的身体和狙击枪在一起对比，有一种极致的矛盾感。可这矛盾感又像是一种独特的暴力美学。原本任小素还担心自己会不会来不及赶过去，任小素知道如果没人接应的话，杨小锦终究会有挡不住的那一刻，毕竟实验体实在是太多了。但他现在放心了一些，起码他还有时间，或者说这是杨小锦为他自己争取的时间。任小素骤然加快了赶路的速度，可是人都在往壁垒大门方向跑，而任小素却是在逆流而上。当那群人经过任小素身边的时候，哪怕在这生死之间，大家也都忍不住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这时候竟然还有人迎着实验体往回走的吗？他们躲还来不及呢。此时此刻，这城市里到处都是逃命的人群，他们被实验体驱赶着朝壁垒大门跑去，而这城市的街道上只剩一个人还在逆行。 杨小锦在远处大楼瞥见了这一幕，当他看到逆流而上的任小素时，忽然就觉得今天的109壁垒好像也不是那么可怕了。这时忽然有个老头认出了任小素，这不就是在他杂货店里买了不少粮食的小伙子吗？这老头就是之前的杂货铺老板，昨天他还在店里嘲笑任小素杞人忧天呢，可现在这位杂货铺老板才意识到，原来是自己太愚蠢了。为什么这少年会提前得知危险来临的消息呢？而且既然知道有危险，那你不应该早就准备逃跑了吗？为什么这时候还要往回走？这两个问题在杂货铺老板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他一边往前跑一边纠结。可是就在他们与任小素擦肩而过没多久，逃难队伍的最前方忽然传来人群的尖叫声。只见长街的尽头忽然有数头实验体从一个十字路口的左边冲了出来，这实验体竟然将他们包抄了。此时只有逆行中的任小素没有意外，因为跟实验体打过交道的他很清楚，不放过任何一个活口本身就是实验体的作战风格。如果他们没有完全的准备，根本不可能有耐心在地下蛰伏这么久。这些实验体背后的那个智慧体有着更大的野心。很快任小素逆着人流方向跑到了人群的最后方，此时正有三头实验体在人群之后追着上千人尽情屠杀。当他们发现任小素朝自己冲过来时，一头实验体竟是放弃了自己正在攻击的目标，朝任小素扑了过来。可是还没等他们冲到任小素面前时，任小素已经从虚空之中拔刀而出。这一刻任小素的身形甚至都没有停顿，反而骤然加速，整个身体斜斜地与那头扑来的实验体擦肩而过。锋利的黑刀刀柄被任小素反手握着，他能感觉到实验体的身躯从刀锋上划过，灰色的皮肤被刀刃解开，那灰色皮肤之内的肌肉纤维一根根的断裂，紧接着是骨骼被切出平滑的断口，最后那灰色的躯体被一分为二，喷洒出大量的淡黄色血。这时那些逃往大门的人群被前方拦截的实验体挡住，人群下意识的就想往回跑，不是说往回跑就能活下来，而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落难的人群在这一刻已经群体丧失理智了，他们并没有接受过避难训练，也没有面对过荒野，所以发自内心的求生欲也无法指引他们找到生路。当他们回头的一瞬间，便看到实验体被分尸的一幕，黑色的刀，充满力量与爆裂感的少年，那凶猛的实验体在刀锋之下仿佛不堪一击。一个女孩忽然惊讶地发现，那少年不正是曾经在他们班里被要求退学的任小素吗？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那时候他们都害怕任小素这个流民会给大家带来疾病与死亡，可那时那些维护任小素的学生说过什么来着？那天一个江湖的学生对他们和学生家长说道， 帮我们这不是帮他，而且他也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你们对壁垒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当时其他人都不知道这名学生在说什么，而现在他觉得自己大概明白了，原来这世界已经如此的危险，那些从荒野上逃难来到109壁垒的学生分明跟着任小素一起经历过危险，所以他们很清楚任小素有着什么样的能力。这种能力或许在壁垒里没什么大用，但相比这个世界而言，壁垒太小了。女孩拉住身边的一个中年女人喊道， 妈，是任小素，就是被你们逼着转班的那个流民。 女孩的妈妈顿时神色复杂起来，但这生死关头她哪有功夫考虑别的。 你跟她认识吗？快叫她回来救我们呀。 此时被实验体逼回来的逃难人员看到任小素竟然能斩杀实验体，于是立马有人喊道， 跟着他，跟在他后面。 他们宛如找到了救星一般，以为跟在任小素身后就能活下来。可是任小素斩杀一头实验体之后根本没有停留，而是再次加速脱离了战场，以免剩下两头实验体合围上来耽误他的时间。他现在的目标是救人，而不是留在这里杀实验体。只是一刹那的功夫，任小素便已经将实验体和那些逃难的人群给遥遥地甩到了身后。实验体见自己根本不可能追上任小素，便重新回头看向那些惊恐的难民。那个女孩看着任小素越跑越远，她刚想开口喊任小素回来救她，可是面前的实验体已经重新扑了过来，一口咬在了她的咽喉上面。女孩的那一声求救再也喊不出来了，她的眼神里只剩下绝望与空洞。任小素从来就不是什么救世主，如今这座壁垒里她只在乎一个人的生死。此时宫殿忽然说道： 任务，拯救壁垒居民。 但即便如此，也没能让任小素回头。任务肯定是要完成的，但杨小锦也是壁垒居民啊，救杨小锦不一样也能完成任务。对于宫殿发布的任务，任小素总是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就在他玩命奔跑的时候，任小素忽然诧异地看到一头实验体正蹲在一个昏迷不醒的汉子身边。那汉子身上并没有什么伤痕，似乎只是被打晕了而已。任小素躲着这实验体赶路，却始终忍不住去打量对方古怪的行为。按常理，实验体见到自己这个活人一定会扑上来的，但这头实验体却仿佛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似的。只见那实验体忽然张开血盆大口吐出舌头来，任小素以为这实验体是要吃东西之前先舔一下，结果他愕然发现那舌头的末端竟然卷着一个小巧的注射器。下一刻，实验体把注射器拿在了手里，然后将注射器里的灰色液体推进那个汉子的脖梗血管中。任小素背后顿时有一股寒流向上翻卷，这实验体在干什么？之前罗兰就跟任小素提过，说这些实验体在做实验。当时任小素还寻思着，实验体不做实验做什么？可这一刻他震惊了，那原本肤色正常的汉子皮肤忽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灰色，原本并不算结实的肌肉也开始迅速隆起。以前任小素以为实验体的目标是杀死所有存活目标，可现在他却发现对方并没有杀死所有人。那注射进汉子体内的液体到底是什么东西？说实话，之前罗兰提到纳米机器人和实验体做实验这种事情时，任小素还有些不信。毕竟这年头文明都断代了，科技还处于复兴的初级阶段吗？可是任小素这时忽然想起张景林曾经说过，科技并没有真的出现断层。张景林的原话是， 他们只是掌握在了少数人的手中。 这大概就是财团之所以能够成为财团的原因。现在任小素恐怕明白为什么实验体变得越来越多了。难怪实验体要再次袭击人类壁垒，因为他们想要获得食物和扩大族群，就必须占领新的壁垒，获得新鲜的血液。如果113壁垒没有因为地震倒塌，他们恐怕还无法发展得如此迅速，因为当时他们的数量根本无法攻破一座壁垒。可他们在113壁垒扩充族群之后，竟然已经有了足以吞噬一座壁垒的力量。任小素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了，他必须尽快带着杨小姐离开这里。此时他终于来到了大楼下面，楼顶已经没有狙击枪再继续轰鸣了，恐怕实验体已经登上天台了。杨小启也迫不得已放弃了狙击枪，转而开始近身战。任小素没有选择走楼梯，他将影子从自己身上分离出来后直接趴在了影子的背上。只见影子手脚并用地朝楼顶趴去，两点之间线断最短，这时候要是再爬楼梯上去，恐怕杨小启都凉了。任小素有点遗憾，若是当初他完整地复刻了洛心雨的能力，现在哪还用费这个劲？ 之前他刚得到能力的时候，就让颜六元和小玉姐帮他买了一只活鸡回来，不是他想吃肉，而是他想试试自己的暗影之门能不能像洛心雨一样拉别人过去。用颜六元实验太危险，所以就用了别的动物。结果一试之后，任小素便放下，就算目标是只鸡，他也只能拉一只鸡爪子过去，然后就再也拉不动。想到这里，任小素还稍微有点生气。忽然间，似乎是他攀爬的声响惊动了大楼里的实验体，有两头实验体忽然打碎了七楼的窗户玻璃爬了出来，竟是硬生生地挡住了任小素上天台的去路。任小素皱眉道， 就你们两个也想拦我？你们知道我杀过多少实验体了吗？你们知道？ 可是那两头实验体倒挂在墙壁上，紧紧地盯着任小素，并没有退缩。任小素惋惜道， 哎，行吧，看来吓不到你。 话音刚落，影子骤然手脚同时发力朝上方跃去，他原本虚化的身体顿时间凝若钢铁。在空中时，任小素忽然与影子分离开来，这一人一影在空中竟是同时从虚空里抽出黑刀，动作整齐划一，上方的两头实验体嘶吼着扑了下来。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两柄黑刀便已经各自从他们的脖梗处一斩而过。影子一脚踏在实验体下坠的尸体上，重新凭借着反作用力一手抓住了墙上的钢筋，而另一只手则紧紧握住了任小素的手腕。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